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7号，星期一，进入五月份了。我相信过完年之后啊，很多公司招聘的人员陆陆续续啊都上班了好几个月了。那么如果是大家去新的工作单位工作，那也有几个月的熟悉和适应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觉得还合适吗？你的能力对方认可吗？或者是公司招来的新人还能不能够满足公司业务的要求呢？我相信肯定会有一些磨合期，当然也有一些哈开始变成了矛盾的冲突期。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说一个很严重的事儿啊，就是学历造假。那怎么发现学历造假的呢？在发现了学历造假之后，公司又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要从一两个案例说起。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北京京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伟。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刘律师刚刚代理过一起因学历造假所引发的诉讼啊。首先请刘律师来简单说一下这个案件的经过。 好，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一个案件的具体经过。是这样子，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我们北京市的海淀区的某一个案件。案件中的这位这一个劳动者，他姓李，我们就称呼他为李某吧。李某在2017年4月入职到北京某一家科技公司工作，是一家 IT 公司，他的岗位是软件开发经理。 软件开发经理。 对，是的。双方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并且约定李某在公司工作期间每个月的工资是18000元。 18000，他多大岁数了？ 他应该是88年。刚刚30岁 啊。确实这个行业收入不低啊。 对对，互联网行业和 IT 行业收入还比较高的。 后来呢？ 对，在入职当天的话，公司向李某送达了一份员工守则，其中员工守则就规定说，员工入职提供的学历等证明材料如果虚假不实的，属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而李某的话也签收了该员工守则，并且保证说，我所提供的一切证明材料均属于是真实无误。但是入职后不久，公司发现李某的工作能力存在一定的欠缺，而且说有他的一些同事嘛，也都反映说和李某之间在工作方面的沟通不是特别的通畅。 具体来说，工作能力欠缺，公司是怎么发现或者是给他做的这个结论呢？ 是这样，就是公司的话，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软件开发经理，所以公司会给他安排一些具体的软件开发项目。在从事这样一些具体工作的过程之中，公司就发现李某的他的整个的开发出来的产品，或者说在开发产品的过程之中，他表现出来这么一个能力的话，不是特别的过关，让公司不是特别的满意。 就是招你去是要做一些软件开发的工作的， 是的。 但是呢，没开发出来，或者是进度啊，各方面的要求达不到。 对， 于是呢。 因此的话，公司当时就有些怀疑，因为李某自称是自己是 北京某个某北京某学校是这样一个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本科生，而且说在入职之前已经有3年多的一个行业工作经验，所以说通常来讲的话，这种情况之下属于是能力应该是比较突出才对，但是说和他的实际表现并不相符，因此公司就有些起疑了，所以说针对李某入职当时提交了相关材料嘛，做了一番检索。后来通过排查就发现李某提供了自己的学历，就是他的一个毕业证书嘛，在学信网上无法查到。对，因为在学信网上无法查到，当时学校公司的话也是谨慎起见嘛，还专门前往他所主张的所毕业的那所高校嘛，在官网上进行了相关性的查询，发现也无法查到他的学历证书编号。 那公司更加怀疑了。 对，所以说公司就因为这个事情去找李某来进行谈话，但是在谈话过程之中，李某说自己的学历是真实的，但是说针对为什么在学信网上无法查到，学校官网上也无法查到这么一个现象的话，李某又给不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说公司就认为说其存在一个学历造假的问题。 这个学历造假不造假这事儿，我觉得公司说了应该不算，对吧？应该有一个更加权威的机构来定性啊，但是呢公司它可以去查询。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学历在这个学信网上是可以查到的，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啊， 对， 查不到。 是的。 那后来他们又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沟通，或者是来处理这个事情，最后怎么又到了法院了呢？ 后来因为李某拒不承认自己学历造假的问题嘛，所以公司的话是公司这边通过一般性的检索，包括学信网啊以及学校官网检索的话，都没有他的学历证书编号，所以说的话据此通常认为学历上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公司就直接给向李某出具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告诉他由于学历造假，因此公司把他给辞退了。辞退之后的话，是拿到这一份辞退通知之后，李某就选择了去当地的仲裁委申请了劳动仲裁。对，在劳动仲裁的开庭过程之中，当时仲裁员就一直在询问李某他的学历到底有没有在造假，自己到底是不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是在法庭的压力之下，李某也自认了自己的话确实不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他最后承认了。 对， 那这个就不需要一个 对 机构再出来确认一下了，他自认了这个事儿。 是的，而且说像这种学历到底是否真实的话，如果要让一些机构出具证明，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容易。因为一般的话，你如果说要求他当这个学校的话来给你出证明，那学校可能会说他本身就不是我的职工，我为什么要证明他是不是我的学生呢？ 对， 所以说也有一定的难度。是 这个，其实如果说他要是死活都不认的话，这就需要借助法院来调查了吧？ 是这样子。像这种学历是否真实的问题，因为他自己的，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学历证书通常来讲在学信网上都是可以查询得到的，如果说查询不到的话，那么你这个就是职工嘛，这个劳动者本身的话就负有一个举证责任，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查询不到 啊？这个需要 对 劳动者本人去举证。 对，这就是一个举证责任的转移问题。并且说如果说你这位职工，你说我是个学校的没错，学信网上为什么查不出来，这个我不清楚，哎，那没关系，那你可以让你的学校，让你的母校的话为你出具一份证明，证明说你确实是我的学生，在我这里毕业，这样也行。但是这样一份证明的话他也开具不了， 拿不出来。 对，拿不出来。 刚才你谈到的这个学历的问题啊，是需要劳动者或求职者本人去证明的。 对， 用人单位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是没有这个义务或者是要求去举这个责任。 对，用人单位承担的是一般性的举证责任。像我们刚才说的嘛，在学信网上查询，在学校的官网上进行查询，这是公司要承担的一个举证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都查询不到的话，然后就会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问题。职工自己的话要证明说我确实是某个学校毕业的。 好，那么他自己认了，那这事儿不就结了？还是说在工资上面还有一些争议呢？ 他们双方的话，一方面是违法，是说公司以学历造假为由将职工辞退是否合法的问题。这里面的话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当时在李某入职的时候，公司给他发过一个员工守则。 对， 员工守则上明确规定说，如果提供学历等证明材料不实的，公司可以做辞退处理，并且不需要支付任何补偿。 而李某的话在上面是签过字按过手印的，可是在开庭的时候李某说这个字不是我签的，这个手印的话也不是我按的。 他这是要一条邪路走到底、啊、 对对对，就是说我没有收到公司的员工守则，所以说你不能依据员工守则对我进行相关性的处理、嗯、 哦，就是说实在没辙了、 嗯、 这个学历造假这事我认了、 嗯、 是吧、 嗯嗯、 但是呢你也不能开我。 对对是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李某他自己他不认可自己的签字，也不认可自己的这么一个手印，所以说的话是仲裁委就询问李某是否要申请对这些字迹进行鉴定。当时李某说的是斩钉截铁，他说没有，他说我同意申请鉴定。 谁掏这个鉴定费 啊？ 鉴定费的话原则上来讲是要由李某本人的话先行垫付，如果说最后鉴定出来字迹属于是真实的，这笔钱就李某拿了，如果字迹属于伪造的，这笔钱要由公司的话来进行承担。是嗯，所以当时公司的话也公司也配合、 嗯、 也同意说做这么一个字迹的 笔迹鉴定。 对，笔迹鉴定。但是说等到仲裁委专门指定了一天让双方一起拿着相关性的材料去做鉴定的时候、 嗯、 李某又在那一天又直接说我不做鉴定了、 嗯、 我撤销。 哦、 嗯、 你看看这还是心虚、 嗯、对对是的 是 的， 心虚、 嗯、 这就跟有时候咱们在底下吵架一样、 嗯、 肯定有理亏的一方啊，但是呢在气头上啊、 嗯、 也不管那么多了，行，报警就报警， 对 啊，谁不打110谁是孙子是吧、 嗯、 然后真开打了，得算了吧，咱还再聊聊吧， 和解吧， 和解。哎呀、嗯、你看看何必呢，这个时间也弄得挺长的、 嗯、 也耽误他继续找工作哈、啊、这前前后后花了多长时间、嗯、 这前后的话在仲裁时间不算特别长，前后加在一起差不多是三个月的时间。 嗯， 仲裁结束之后，因为仲裁委直接就驳回了李某的这么一个仲裁请求嘛， 嗯， 没有支付他的这样一笔他所主张的违法辞退的赔偿金。 嗯， 之后李某的话，他自己其实公司已经把这件事情，因为双方还涉及到一些工资的争议嘛，大约有几千块钱工资没有支付，公司是同意支付的，但是之后的话，李某仍然又起诉到了法院。在起诉到法院之后的话，也是说。在法院阶段他也是说，他说我这个学历啊是真的，他这么说，他说我的学历的话，我在那学校读过书，我是在那学校读过书的，但是说我开不出来，让那学校开不出来相应性的证明，那其实这种话说了之后相当于是白说嘛。是的、 嗯、我也去北大听过课。 对对对，嗯，所以后来在一审期间，然后法官也是一直给李某施加压力，告诉他如果说你这个学历确实造假，到时候我会把这些全部内容写到判决书里面，并且在中有一个文书网站叫做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嘛，我会在相关网站上进行一个公开，到时候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么一份判决、 嗯、 然后对你以后找工作会有很大的影响，到最后李某就迫于压力嘛撤诉了。 嗯， 嗯，好，其实我倒觉得就是人犯一个错呀啊还可以原谅，根据错的大小哈、 嗯嗯、 但如果你是错上加错或者是拒不认错的话、嗯、这事儿就严重了哈。 对对， 是应该长点记性啊，接受点教训了。 嗯， 那最后他还是认了这个事儿，是吧？ 对，就 认了这个事儿。那我也想问问，就是他学历造假，那也干了几个月的活儿， 嗯， 一个月当时约定是18000， 嗯 嗯， 嗯， 那这几个月的工资公司就白给他了吗？还是说公司还能从里面要点回来呢？ 是这样子。虽然说李某的话本身存在学历造假的问题。但是他和公司的劳动关系的话在事实上却是成立的。嗯，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嘛，如果职工因为欺诈行为导致在入职的时候由于欺诈行为可能会导致劳动合同无效，即使说在劳动合同无效的情况之下他只要提供了劳动仍然要向其支付这么一个劳动报酬，只是说劳动报酬的标准嘛，参考他同岗位的相应性的工资标准来进行支付。嗯， 换句话说，即使他是骗了企业进了这家公司， 对对对， 但是在公司工作的这几个月薪水还得照发。 对，薪水还是要正常支付的。 所以这企业还是挺亏的。 哎，对，是的。 啊，那企业事后知道去学信网上去查，那事前怎么没有做这个工作？ 哎，所以我们就说这家企业本身他在职工招聘方面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规范，因为在连一个最基本的背景调查都没有做到。因为当时李某已经向公司提交了自己的学历证书，公司完全是可以当时就去学信网上来进行查询的，但是公司完全就没有查询，一直到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嗯， 他提交了学历证书。 对对，入职的时候提交了学历证书。 是原件还是复印件 啊？他提交的是这样子， 他提交了是学历证书的复印件，但是原件的话其实当时也是给公司出示过的。 那就是说他做了个假的。 这个假的学历证书啊，我认为应该是他本人可能是在市场上的话花钱购买的，很有可能是。 你看，就是公司只是看了一眼，但是没有再做第二步的核实工作。 对对对对，因为很多公司都是把原件的话会现场核对一下，然后把复印件留下进行一个备份。 好，我觉得现在最应该为自己前途担心的，除了他之外，还有招他来的那个人呢。这个公司的人力部门的人，估计压力也山大，是吧？ 对， 好，这个事儿吧，反正就是公司吃一亏， 是的， 而且还浪费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打官司。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另外一个学历造假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可能比这个问题更严重。这事其实发生在去年11月份，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在浙江萧山啊，有一家企业找了一个骗子去上班，而且呢还是高管啊。这个骗子呢，他说我有清华大学、西安交大等知名高校的硕士学历还有毕业证书，于是呢这公司啊给他月薪是7万，同志们，7万一个月啊，请他当高管，而且他还说我还有北京户口，哎，来你们这儿工作，那是我这个算是什么啊屈就啊。那么他连着这个北京户口、身份证啊都造假，都全弄好，弄一套，是吧？刚才说的学历呢，他弄的是复印件，后来公司也发现啊，这人好像能力不行啊，然后呢再一调查发现这个人呢小学文化，小学文化，而且呢这个还不是骗一家两家了，可能还骗了好些了啊，这个惯骗。后来啊起诉到法院了，法院呢给他啊这个公诉人啊提起的是公诉的这个好几个理由，一个是伪造国家机关这个印章啊罪，还有伪造这个身份啊证件罪，因为他伪造了身份证，是吧？等等，这个如果要严重的话，是不是要考虑入刑事责任？ 哎，对，是的，因为像他这个情况的话，确实比较严重。一方面的话是伪造清华的伪造清华大学的学历，是吧？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的身份证的话也是伪造的。这就是说是这里面可能还会涉及到入职之前其他公司的一些相关性的履历，都可能会实现一些伪造的情况。 所以你看，就是伪造学历这个事儿哈。事儿可小也可大， 对， 关键看你怎么个造法。 是的， 嘛，人生啊，就这么多年啊，不要自己作自己造哈、啊。另外呢，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给公司造成这些损失，我总觉得有点冤啊。你看刚才那个18000，还算少的，这还有70000的，是不是？以前我们还看到过一些啊，什么打工皇帝哈、啊，这个学历的问题等等哈、啊。那如果说他伪造了自己的一些学历或者是履历，然后在某家公司拿到了非常高额的薪水，即使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是一家公司已经工作了那么几个月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但是公司看中的是他真实的身份才给那么多钱，不是看中他伪造的那个身份给那么多钱，那构不构成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这样的一个责任呢？需不需要赔偿公司呢？ 像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一些，因为他是伪造了清华大学的学历，然后的话他的岗位还属于是高管岗位，月薪的话已经达到了7万，但事实上他本身仅仅是一个小学文化，而公司是基于他的一些虚假学历或者是其他一些虚假材料的话才做出了一个录取的决定，那属于是陷入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如果企业明知它就是一个小学文化的话，我相信是不会进行聘用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认为企业的话是可以要求他把工资进行一个全部返还。作为公司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假如还有其他损失的话，也可以一并进行追溯。 好，那这个案例和刚才你说的那个18000一个月的案例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个主要的不同之处是说是他们结合具体情况来看，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案例的话，因为本身他自己的话是有这方面的一定的工作经验的，虽然学历的话是造假，但他本身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经验，而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说是能力方面的话是不能够胜任，和他伪造的这么一个学历相比较而言，双方差距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说像刚才咱们提到的 小学文化这个， 对对对，小学文化这一个就是明显的有些是伪这个 造假嘛，造假造的太大了点，通俗的说是， 嗯， 因为以他的小学文化，相信企业是不会进行录用的事，但是他伪造清华大学的学历，因此企业认为这是一个高材生，而且说人生阅历特别丰富，所以才给了一个开出了一个7万的天价， 嗯，好，那么我相信伪造学历的会很少， 嗯， 但是呢，也不会说从此就灭绝呀、啊，这种事情还是会发生啊。一方面呢，就是说国家有这样的一些学历的资料大数据库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哈、啊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企业在这个招聘的过程当中哈、啊，也别萝卜啊多了不洗泥啊、那么在这个招聘的流程上呢，还是应该严格的来把关。 对、嗯 啊，这样的话才会杜绝这些人呢、啊、有可乘之机、啊。 嗯。 此外呢，就是相应的这种诚信惩戒啊，诚信失缺的这个惩戒制度也应该有所建立起来、 嗯、 像这样的人是不是可以列入某种诚信失缺的黑名单当中呢、 嗯、 是吧，给他们在未来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啊设置一定的这种惩罚性的条款，这样的话呢让人是不敢为了之后呢要承担后果，而不是说就不到这家公司上班了、 嗯、 那这家公司是吃了一哑巴亏，后面的公司呢、嗯、又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是相关的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些诚信缺失的人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啊？当然治病救人是需要的，但是犯了错误承担相应的后果，接受相应的处罚也是必须的。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即将进入下一节，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来说一个医生从医院辞职的案例。医生从医院辞职，被医院呢要追索巨额的违约金。这违约金一开始啊是50万，但是后来一算，发生了变化。我们首先请刘律师简单来说一下这个案例的一个经过。 哎，好的，这个案例呢也是发生在我们北京市的一个案例。王女士呢是在2012年10月份入职到了北京某一家公立医院工作，当时双方是签订了一份为期10年的聘用合同，但是说在具体履行职务的过程之中，双方又对合同做了一个变更，把先后签订了一份大约是在12年12月份左右，双方签订了一份是为期3年的聘用合同。这份合同的话，一直到15年底结束之后，又继对合同做了一个续签，同样是续签了3年。但是、 哦、 对，但是呢，这里比较特殊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王女士啊，她属于是北京某公立医院的医生，而这个医疗行业啊，相对比较特殊。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是医疗行业，肯定会了解到，在医疗行业里面，它有一个特殊性的规定，所有的医生都必须参加国家组织的一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而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时间也比较长，它是一次性3年的时间，培训时间比较长，并且有的医院的话它是有这么一个培训资格的，而有些医院的话它本身不具备这么一种培训的资格，就只能把自己的医生送到其他的有这么一个培训资格的，我们称为培训基地，去这个培训基地的话来参加培训。 嗯， 而王女士所在的医院的话确实不具备培训资格，因此就把她送到了北京医院来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对，这一培训就是3年的时间，大约是在16年2月份左右的话王女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束了，结束之后又返回她所在的北京某公立医院进行正常的工作。但是在工作了差不多一年之后，王女士向医院提出来了辞职。他辞职的原因的话属于是个人原因。 那他当时签的这些合同啊，以最后一份为准的话，到期没到期 啊？最后一份合同的话确实是已经最后一份合同的话还没有到期，因为最后一份合同应该是从2016年1月1号到2018年12月31号还没有到期。但是说这个合同到没到期是次要的，最关键问题在于当时王女士在参加规范化培训之前，她和医院签订过一份培训协议。培训协议明确约定，王女士自培训结束后应当返回医院正常工作，并且说从培训期结束开始算，服务期限不得少于10年。那也意味着她必须从16年的2月份工作到 2026年的二月份了。 哦， 四年的时间。 这里面有两个协议，我明白了，一个是劳动合同，对吧？ 哎、 劳动合同呢，约定是到2018年12月底。 哎，对， 解除劳动合同，对吧？ 确切说是聘用合同， 聘用合同，聘用合同还是。那么在这期间呢，他又去进行这个 住院医师 培训去了。 对对对， 在培训之前呢，他又签了一份协议跟医院，说培训完了之后呢，得在医院干十年，要不然的话呢，每年要交违约金。 对对，是的，如果少服务一年，愿意支付医院20000元的违约金。并且说除了违约金之外，医院还约定，还在培训协议中直接约定说，王某王女士还必须将这3年规范化培训期间医院向其支付的全部的工资，以及说医院给他交的社会保险还有住房公积金全额返还医院。 这是3年培训，你还拿着医院的工资。 哎，对对， 医院给你上着五险一金呢。 哎，对 对, 对吧，你并没有去医院工作。 是的， 所以呢，这是第二份合同，是吧？那显然他这个时候走，你刚才说的聘用合同没有到期。 对对， 还有跟医院约定的这个服务期也 没 到 期。是的， 所以医院就算了笔账，就算出了要赔50万。 对对，当时医院就计算说，你培训期结束之后，在我医院总共工作了1年的时间，还剩下9年的时间没有完成的，一年按照2万元来算的话，大约有18万的违约金。此外的话，在你这3年的时间里面，我给你每个月发的工资，加上每个月交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加在一起差不多30万，所以你要赔我50万。 哦，就是住房公积金加上社保加上工资是30万左右， 对对， 是吧？ 对对， 还有就是，要支付20万的违约金， 哎，对对， 加起来是50万。 对对， 那他不在这个医院干呢，他是还想在这个医疗圈工作吗？ 他是准备在医疗圈继续工作的，但是医疗圈子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大，加上之前的和之前医院有一定的矛盾和纠纷嘛，所以说后来就是其他的公立医院就没能顺利的入职。 哦，也没去了别的医院。 啊，对对， 当时是想去别的医院的。 哎，对对对。 好，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他的这种赔偿哈，算到50万，医院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啊？最后的结果又是如何？朋友们，如果您关心这个案例的话呢，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稍后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2个小时的书，1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1到2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 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再来看今天的花粉浓度预报。6号本市的花粉监测浓度是平均每千平方毫米310粒，浓度较高。预计8号城区的花粉颗粒数在每千平方毫米300到400粒，处于较高水平。未来3天天气晴到多云，有利于花粉浓度累积上升，基本稳定在较高的水平。如果对花粉过敏的人群要特别注意防护。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大家的事业提升，但有的时候呢，提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你如果陷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的时候，这提升在升之前你可能还得要付出点代价，还要扔掉一些东西，比如说啊，你给原单位交的这个违约金。上半段呢，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北京京恒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啊，介绍了一个医生想辞职的案例啊。医院说走可以，但是你得把钱交了。什么钱呢？就是一，这个医院呢给他哈、进行了为期3年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化的培训，是在别的医院进行3年的培训，培训期间的工资是照发的，医院算了算30万啊，你要走可以，30万留下。另外呢，在培训之前啊，这个医生和医院签了一份合同啊，意思呢就是培训结束之后呢，我得在这个医院干10年，如果没干了啊，少干1年，补2万，那么医生这一下子就面临10×2，最后等于20万的这么一个补偿，20+30就是50万啊！这就是这位医生想要跳槽的一个代价。下面我们接着请刘律师来谈这个案件诉讼的一些过程哈。他之前想到没想到要交50万这么一个各种违约金加上补偿金的这么一个代价？ 哎，在最开始的时候，王女士其实王医生了。王医生的话，确实没想到说自己要赔偿50万的一个巨款，因为说其实他在医院干的时间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了，接触的并且身边的话同学朋友啊做医生的也比较多。因为其他这类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因为他们的话是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这也是国家卫计委的话统一要求的，是必须参加。但是参加完之后，一些医生就会出于个人职业发展前途的考虑，从原单位进行离职，另谋高就。他也是同样的情况，因为他所在医院是北京市的一家郊区医院，用他的话说是对他个人的发展来说制约性太大，不利于个人提升，因此才决定跳槽。只是说其他员工在离职的时候通常来说都和单位属于是好聚好散，虽然说你单位确实是给我提供了3年的这么一个培训啊、我突然间走的话不太符合双方之间的约定吧，因此愿意支付一定的赔偿，但这个赔偿相对来说比较少，通常来说的话差不多支付一个10万、15万都是有的，数额不等。所以他当时也是考虑说愿意给医院一个15万左右。 他的意思是 参考一下现在大家普遍的行情。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 但是医院不答应。 对对，但是医院不同意，医院就说的话，你这一个至少的话要支付30万，如果说你低于30万的话，我医院这边是不同意的。所以双方在经过多次协商之后，没有结果的情况之下，他才单方向单位提出来了一个解除合同、聘用合同的一个通知。 哦，就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对， 要离职。 对对，是的，以个人原因来提出的。嗯， 其实单位也不可能给他弄一个离职， 这 样他巴不得是吧？ 对，如果他肯定会说，你单位把我辞退更好，我可以走了。 嗯，你看，就是有的情况是，单位辞退劳动者， 嗯， 然后呢引发了争议。 对， 还有一些情况是劳动者自己主动提出来要离职，引发了争议， 对， 是吧？ 是的。 好，那么最后他交给单位钱了啊，这是一个结果，我们先告诉大家。但是不是50万啊，也不是30万啊。来，我们请刘律师说一下这个诉讼的过程。 哎，是这样，这一个诉讼啊，它是说是经过了一裁两审，总共三个阶段。在仲裁阶段，当时仲裁的阶段其实也比较特殊。首先的话，王医生是去仲裁委申请了人事仲裁，要求医院为他办理档案转移手续，以及说是他的社会保险的转移手续，并且给他出具离职证明。而单位在收到仲裁，在收到他的仲裁委发出了裁票之后，医院的话也提出了一个仲裁申请。医院说，你要支付我违约金20万，还有这么一笔是给我造成的损失，也就是工资、五险一金和住房公积金了，大约是30万的数额，总计50万。所以仲裁委就开庭做了一个审理。后来仲裁委的开庭审理情况确实是属于是非常让人震惊的，支持了公司的诉求，要求王医生赔偿公司50万、20万违约金和30万的损失。对这么一个结果的话，王医生肯定是不同意的，所以也无法接受，因此就起诉到了当地的法院。在法院阶段的话，法官对这个案件也是比较重视，多次进行开庭。到最后的话，法院是综合案件整体情况嘛，他认为是双方之间既然签订了这么一份10年的服务期协议，而事实上医院也确实是至少虽然说这个规范化培训并不是医院给职工给王医生提供的，但是说医院确实给他提供了很多的这么一个经费方面的一些支持嘛，因此的话是双方之间的服务期10年这个约定是有效的，违约金的话每年2万块钱也是有效的，而王医生已经工作了，在服务期结束后已经工作了1年，所以说剩下的是9年的时间，因此应该支付18万的违约金。而针对医院提出来的说要求他返还所有的3年期间的工资等相关请求的话，法院是没有支持的。法院就认为，虽然说王医生那3年期间在参加培训，但是参加培训期间他也是提供劳动的，并且说王医生他和在这3年里面的话，他和原来的医院并没有说解除聘用关系，双方的聘用关系也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医院应当为其支付劳动报酬。 就是他3年的这个培训，不是说天天在那听课，他也劳动了， 对， 只不过没在自己的医院，那是他没有办法的事儿，因为这个培训由不得他，是吧？在哪里培训，这不是他说了算的。 哎，没错。 但真实的这个培训地，他也是参加了当地医院的这个工作的。 对， 是不是？ 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他和别的培训的话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其他培训有些可能是住在教室里听课，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深造，而他们的话也是说是在医院里面，就像在医院实习差不多，只是说各个科室要进行轮转， 而且非常的辛苦。 对，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是的，是的。 所以说，法院并没有支持医院说这3年的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给我退回来的这个要求，没有支持。 并且说像五险一金和这么一个福利待遇的话，也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必须要进行，企业必须要单位吧，用人单位必须要承担的，所以这点是不可能退还的。 对，其实这个还是比较能够理解，是吧？就是说你不在我这干了行，但是以前交的那些呢，只要你没有出现重大的这个过错啊，我不给你扣钱，是吧？ 对对对。 当然你也不用退我钱。 对对。 那么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一部分。那这个违约金18万，18万是按9年乘以2万啊，这个算单位接受吗？ 对于这么一个结果，单位肯定是不能接受了。单位认为你不但要赔我18万违约金，还必须把这个损失的话，就是工资什么的全部退还我。为什么要求退还呢？公司理由就是说，我之所以说花了3年的时间去培养你， 目的就是希望你在培训结束之后学有所成了，回到我医院来好好报效我的医院。然后的话但是说你突然之间就离职了，这给我们医院嘛，就给我们医院这个科室的发展的话带来了长远的影响，这损失属于是不可估量的一笔损失，所以要求你退还这么一笔钱。 他的意思是说我给你这3年的工资是要考虑到未来医院的发展的。 对对，是的。 但是我们劳动者基本上是付出了劳动就领现钱， 哎， 是吧？ 对， 不是说这个现钱是为了，从广义上来说是为了公司长远发展，但是不是说这个现钱的价值是体现在未来的，是体现在我当下的。 对对，这属于对他提供劳动的一种代价，属于。 对，是及时性的给予嘛， 对对， 是吧？ 是的， 嗯， 所以说这个案件到后来的时候，一直是打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到中院了。 对对对。中院的话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就是维持原判。 维持原判。 嗯， 就是这个医生需要给医院18万块钱的。 哎，对。 这个赔偿金是吧？ 嗯 嗯，打了多长时间？ 前前后后的话时间还好，也不算特别长，但也不短，大约是一年半左右吧。 一年半啊。 嗯， 那也挺长的。 对，一年半时间确实挺长，但是说在劳动争议里面，因为一裁三审程序 这 就 算快的了， 对，已经算快的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王大夫、王女士还有去工作吗？ 在这期间的话，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因为如果说是去其他公立医院工作，公立医院的话要求比较严格，必须把档案转移过来，而同时的话还必须要求原单位出具一份离职证明，说明双方之间是没什么纠纷的。但是他这种情况之下，原单位肯定不会出具离职证明，所以说的话一些公立医院这么一些求职的机会嘛就错过了。 好，他没有去新的单位工作。 对， 那在打官司这一年半当中，他的劳动关系还在原来这家医院吗？ 他的这么双方的聘用关系嘛，当时在打官司期间其实处于是一种未定状态。 对啊， 一直到三中院做出来生效判决之后，双方的聘用关系应该说才正式的话解除了。是， 好， 对，正式解除。只是说在这一年半期间的话，他没办法以一个就以一个是以正常的身份的话去求职。 那他能不能够以医生的身份在原单位工作呢？这一年半的时间他的收入来源怎么样呢？ 这一年半期间可以说是没什么没有固定收入的。是， 他也不能去医院上班了。 对，当然不能去了，因为他已经主张从医院 离职了。 对，从医院离职了，他再去医院工作，那这个 那这一年半医院还给他发工资吗？ 不会， 没发工资， 没有提供劳动嘛，就不可能发工资了。何况是他自己在双方打完事之前，是他自己提出来说解除聘用关系的。 好，其实我问这个问题也是给大家一个这个提问的机会，就是我跟这个公司现在闹翻了，我主动提出来要离职，公司不同意。好，我们这官司打了好比5年，或者几年，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去单位上班，我也没去别的地儿上班，啊，那么法院也没有判。直到判的那一天，我跟这个单位的这个劳动合同才算是终止，对吧？在这期间，单位可以不向我支付工资吗？ 哎，单位是可以不支付的。 好，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考虑好所谓的刚才所说的提升的这个成本和代价的问题。它就属于可能没计划好。 其实我认为关键还在于说这一个医疗行业啊太特殊了。因为医生可以说医学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的话，90%以上的，甚至说100%的，都会选择去公立医院工作。他不太可能说去一家私立医院，因为私立医院的话，这种机会病源少嘛，机会的话也相对比较少一些。是，而公立医院的话，要求确实比较严格一些，必须和上家单位已经彻底解除了聘用关系，否则的话他是不敢录用的，还涉及档案的转移等等问题。 其实这个案例呢，也反映出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第一，就是他怎么进得到这家医院啊？先不说他这个培训的问题啊，就是他当年进这家医院一签就签10年。刚才刘律师特别谈到了，这是一家北京的郊区的公立医院，对不对？那人家为什么要你？自然认为我这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也希望你在这里啊长时间的工作，所以一次性给你签10年。那么他也是借助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才能够去完成刚才刘律师所谈到的这个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 对， 对不对？ 对， 要不然的话你也没有机会跳槽到别的医院，你没有完成这个培训的话。所以说正是因为有了郊区医院的这样一个工作机会， 嗯， 他才能够去完成这个规范化的培训， 嗯嗯， 才有机会去跳槽，对不对？ 嗯， 才有机会去到他心仪的医院去工作。如果中间没有这个郊区医院这么一个环节的话，他和他心仪的单位恐怕不能够联系上。 嗯，对，嗯， 是吧？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也得为医院考虑考虑。 嗯、 那医院招来不是说当跳板的，把你们、嗯、是吧？招来我成跳板了、 嗯， 这对医院来说也多少有一些情理上的这个 对 不公平， 对对，也确实是一种损失，嗯、 是一种损失、 嗯， 对吧？因为你在我这没干几天就去培训了，培训之后呢也没干多长时间就又走了。 对对，而且关键是说医院当时在入职之后。为医生解决了北京户口嘛，其实这也是很关键的一块。 没错，这也是我要谈到的另外一点啊，就是大家如果看去年的话也会看到啊，就是去年北京卫计委啊也是发布了一些信息，就是北京很多家医院都在招这个住院医师啊、 嗯、 同时呢啊优秀的社会考虑啊解决这个北京户口的。这也是医院为什么要招他来的一个算是一个吸引的条件， 嗯， 嗯， 或者他为什么去的一个吸引点。因为我这个医院比较偏啊，各方面的水平不如大医院，我自然要拿一些比较好的条件来吸引你，对吧？所以很多人呢也是看中了这些条件去了医院。那接下来想问问刘律师，那你觉得为什么医院留不住人呢？就是刚开始大家都愿意去， 嗯， 可是未来大家都不愿意待，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像这样一些比较偏远的郊区医院嘛，最开始能够招到人的话，那是肯定是因为和他的这样一个户口啊、经济指标等等的话是有一定关联性的，可以说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嗯， 后期留不住人嘛，这一点上你一方面客观实事求是的说，是确实是说是郊区医院它本身这么一个硬件水平、科研水平相对过差，不利于年轻医生的自身成长和发展。所以说的话，年轻医生从自身这么一个提升的角度来讲的话，认为在这里再待下去不太合适，可能会限制了自己的前途，最后才会选择说是跳槽去更好的这么一个平台。嗯 嗯，这中间应该需要破局。 嗯 嗯， 嗯，对，嗯，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一方面的话，可能是郊区医院本身需要加大自身的一个建设力度，提升自身的吸引力。但另外一方面嘛，也确实是需要一些医生本人的话，既然说医院给你提供了一些机会，那你的话也应该用一些时间和精力来回报医院，方便是不是促进医院的成长？嗯 嗯，是。其实这就谈到了基层医疗机构哈、 嗯、 招聘人才的问题。 嗯嗯、对， 我们节目呢在上个星期还上上个星期啊也发布了大量的这个招聘信息，其中呢我们注意到的就是北京大量的社区医院在招人啊、 嗯、 各个区啊都招聘啊，动辄就是几百几百的招、 嗯、 哈哈，这在北京的事业单位当中是属于比较少见的、 嗯、 啊，就是一个区有很多个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社区医院等等，那他们都需要大量的这个大夫啊、 嗯、 那么有一些的这个给出的条件也还不错，但是啊就是怎么能够留住这些大夫，确实是很多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就像刚才刘律师所谈到的，像这位大夫离职的现象并不是个案。 对，不是个案。 并不是个案。 嗯、 怎么来建立人才晋升的这样一个通道啊，以及怎么来给予这些人才专业性的培训，能够和一线啊或者是高水平的这种诊疗的学术的、啊、这种环境相接轨， 嗯， 进行人才梯队的建设，这些啊，我相信是这些案例需要引起我们深思的地方。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说的这个案例呢，其实不得不让我们想到了这个航空公司飞行员的这个跳槽，前几年呢也是在媒体上啊有相关的报道，闹得沸沸扬扬。就是一些国有的航空公司，他们花了重金去培训自己的飞行员，那么飞行员完成培训之后呢，在这些航空公司工作啊就要工作很多年。可是呢随着这个民营航空公司的崛起啊，对方开出的薪酬远远优于国有的一些航空公司， 这时候飞行员就开始心动了啊，想要离开。那么原来的东家说，离开可以，你得把我这个培训费交了。那这个航空公司在飞行员身上所花费的这个培训费可不是一丁半点的钱，是非常高昂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也会有一些官司和诉讼呢。还有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某些航空公司也会拿着飞行员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飞行档案啊，不给你，不给你呢，你就去不了下一家航空公司去开飞机。因为一个飞行员他可能开的飞机的这个机型啊是特定的一两种啊，所以说呢你需要啊这样的一些之前飞行的一些记录，所以啊这也是航空公司啊卡飞行员这个脖子的一个方法。当然从航空公司的角度来说呢，他们也不希望自己花了那么多钱啊，花了那么多时间培养的飞行员就这么走了，就是因为对方开的工资高啊。不知道这一点刘律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认为其实航空员航空飞行员嘛，他们的这样一个职业属性嘛，其实相对确实比较特殊一些。航空公司在进行飞行员的培养过程之中，花费的投入的整个的经费确实是非常庞大、非常巨大的是。因此的话，对于飞行员跳槽限制也是非常的严格，包括承担一个巨额的违约金，这都是一些必须的事。 是，其实呢，我听说还有一些航空公司啊，是让内部的飞行员啊排队。就一年会有几个这样的名额，大家别着急，慢慢来啊，有朝一日啊会轮到你啊。这个其实都是目前可能一些现行的体制机制或者是公司的管理哈、还没有更加的完善的一个现状，最终呢体现在这个人员的流动问题上面啊。好，这里是职场八木团，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说的这个学历造假呀、这位朋友呢他也想问一个问题，他说面试了一个人，面试过程很满意，但是却被我发现他提供的是假学历，好纠结，这个人到底要不要呢？补充一下他的背景啊，他做的也是技术开发类的岗位，通过了笔试和面试，这个人啊对什么 Java 呀 PHP 呀 Objective-C 呀等都很了解，什么数据库啊框架设计的知识和经验都不错，开发经验也比较丰富，对产品设计和交互也有不错的认识，也有过带团队的项目管理经验，另外沟通能力也比较好，逻辑清晰也比较友善，估计团队融入也可以，总之能力达到岗位要求，综合感觉也挺好，但就是学历造假让我有些犹豫。当然学历不能代表能力，但提供学历假学历是否代表个人的品行有问题呢？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刘律师你认为？ 我认为啊这一个情况的话，他说的嘛确实是比较特殊一些，因为他本人的话对这一位求职者可以说是非常的满意的，认为他能力挺不错并且沟通的话也是非常在沟通能力的话也挺强。他本人是很满意的，但是说发现这个资源的话求职者学历存在造假的问题，因为咱们今天说的案例也涉及到求职造假的问题。是，所以说针对这种问题我是认为啊，如果说这位求职者他没有学历造假，而是说来求职的时候就说我没有特别高的学历，但是说我有什么样的经验和履历的话，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可以考虑，他本人又比较满意的情况是可以考虑进行录用的。但是说这位求职者他并没有如实陈述，而是说拿了一份假的学历过来，这首先就是一种非常不诚信的行为，在法律上来说就属于是一种欺诈行为。而对于一个存在欺诈行为的求职者，公司到底要不要录用呢？我个人是建议的话不要进行录用，因为一方面的话本身公司和他之间并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仅仅是有一面之缘而已，单凭这么一面之缘对他的能力不可能有特别深刻的认识，至少这个认识不会特别的准确。虽然说他高谈阔论，对很多的像那些 Java 程序等等的话都非常精通，但是实际操作一定是非常的擅长嘛，这个并不是必然性的事。也许入职之后的话由于本身没有受过 科班教育，不是科班出身，所以说可能会出现不胜任工作的情况，导致他所在岗位的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但是刚才您说的第一种情况可能性比较低吧，就是我这学历不高，然后我默默的交了一份假学历，被人事发现了，是吧？ 对对，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的话，是你如果让他是如实陈述的话，可能性不大 不大。你看，不好意思，我交了一份假学历，您看行吗？这个，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说他没有拿一份假学历过来，而是上来就陈述说我确实没有很好的学历，但是说我能力比较突出，经验丰富，这种 那可以。哎，对，就是说，我这个学历一般啊，学校一般， 对 啊，但是呢，你看我现在对这些还都比较不错的啊了解，你看行不行？ 是的。 但我想，如果没有那个学历，很多人又进不了那个面试。 对对，是一个敲门砖。 是。但是啊，我的观点跟刘律师观点是一样的，既然他已经提供了假学历，那么你应该考虑的就是他的人品的问题， 对， 以及呢他在面试过程当中所表现的能不能代表他实际工作当中所反映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是吧？他一开始就骗了你，你怎么知道他能够在这公司啊有多长的这种实际的服务能力，以及对于公司的一些核心业务有多大的这种保密呀，或者是忠于你公司的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的要求啊等等，这些都很难说。 对对， 是吧？因为你看似是他在技术上面过关，但是我们招聘一个人不仅仅要求的是他的某种业务能力，更要求的是他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面是否和我们公司的价值观一致。 是的。 这个可能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啊。人事有时候招人呢也是容易不看远方看眼前。对不对？你就比如说他为了这个工作机会，为了这个钱能够造个假学历啊，那么难道他就不会为了更高的薪水出卖你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些机密吗？ 没错， 我认为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是的， 所谓见利忘义，就是这种人，那不能给他们以机会。当然，我觉得呢，就是，他说的这个什么学历不能代表能力这事儿啊，我倒也同意，是吧？但是这个学历不能代表能力，需要他本人去进行更多艰苦的努力和付出。用他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而不是说提供个假学历然后你给他一个机会来证明。 对， 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就错了，路径反了。好了，谢谢北京金恒律师所的刘伟律师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团当中做客。其实我们今天还准备了很多违法解除的一些案例要跟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分享，下次有机会我们接着来聊。谢谢。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惠萃明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